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土伯，你自从好似你由呢个咩咧，即系杜拜翻嚟之后咧，呢啲媒体会争住咁样样访问你啊，系嘛？你讲噶咋？我唔知啊。 我排住队啊，今日咧就接受呢个主场新闻访问，就经过接近成个钟头，就讲过去我民主党提出啲主张同 系， 即系过去民主党嘅问题咁样。咁我其实我都系讲紧大军阀嗰啲嘢啫。 系咁，你所过去嘅主张几样嘢嘅， 全部中晒啦，抗争为主，沟通为次，系嘛？群众运动。应该是议会要服膺于他的，同埋走基层路线咪中捻晒啦。 唔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有一样嘢其实比较准嘅，就系嗰个领会嘅问题啦。咁领会 最低工资先。 最低工资系啦，领会。 领会我系同阿姐反面嘅。 系啊，同阿 即系后屘有啲小风波啦，就因新哥同我喺度拗啦。不过呢个算啦。 不过我都好想即系其实听你同埋阿四方咧，即系做一次节目，真系。 我都话唔敢咯，屌我讲好多次噶啦。喂，第一，你知我哋两条友，一系饮大两杯，爆一两句粗口，或者讲下女人啲嘢，咁佢又唔 lucky， 咁玩住个手袋走，咁我哋两条友点啊？好似今晚咁，我哋对望噶啦， 冇嘢嘅。如果你做冇， 你要预备定啲题目，自己讲咁样，系咪啊？ 咁我转得快啊嘛，冇所谓啫。 我唔知啊，等佢临休之前揾佢上嚟一次啦。 我觉得我 都始终都想嘅。 唔系，我觉得都要嘅，即系你。即系你同佢唔知有冇交情啦，系咪？ 冇乜啦， 起码叫做系，即系叫做有缘分啦，系咪？ 冇乜，真系冇乜。喂，但系咧，大家要忍受我一字，啊 okay、我就会称赞佢一字嘅， 系嘛 ？OK， 因为其实 要嘅，要嘅，要嘅， 我系会不停喺度擦阿姐嘅鞋， 系嘛？ 哇！你係 Marilyn Conference， 又講呢啲啊？呢啲真係唔使你講啦，係嘛？即係 當年你啲英文啦啦聲， 咁即係你而家講定先，就叫啲網友咧，就到時咧就 唔好屌鳩我啊！ 自己飛咗去啦，唔中意聽。 係啦，啦啦聲 俾你聽噶啦嚇。 啊，著件小背心，當年唔係當年真係靚嘅， 係咩？ 係啊，即係我唔知佢有冇做過鄭月玲嗰啲operation 啊，但係當年真係靚嘅。 嗯 ，OK， 同埋佢係真係激進。 嗯， 后期先系唔知搞咩事，俾边个即系搞到咁。 唔系，系咪即系好似阿老超话斋，其实佢系因为长毛嘅出现咧，佢就即系 长毛有关系， 有关系嘅。 其实佢系激进嘅，同埋佢最惨就系咧，其实佢词汇唔 系 好够。嗯，因为但系佢英文嘅词汇系 OK 嘅，中文嘅词汇 又似你。系嘛？ 离晒谱， 离晒谱。喂，咁啊，头先有啲网友咧，即系其实 PM 我啊，就话：喂，我而家听紧大军阀 live 啊，点解今晚啊土伯好似好多怨气咁样样嘅？叫你保重啊，就唔好为啲无聊事生气。 我冇。 咁啊， 我都系人生最 happy 呢两三年。 系，唔系即系你话你话， 我中意沟边条女就沟边条。 你系自比大和尚，大和尚唔会屌鸠嗰啲咧，即系添油香嗰啲人噶嘛。 唔系，我知 你系屌你系屌鸠啲冇。 我只系即系讲真话嘅人啫。即系我有啲嘢不吐不快。即系例如大家喺度吹捧紧呢个素人政治嘅时候咧，我话俾大家听，呢个系假象。即使你俾佢当选都好，同民主党有乜捻嘢分别咧？冇。我今日答咗你啊，冇，系冇嘅，唔好将嘅希望寄托喺一啲虚无缥缈嘅人身上啊，呢个系我忠告你噶，全世界所有最成熟嘅政客系有 track record 嘅人嚟嘅，香港人因为躁动不安，过去已经犯咗好多次嘅错误噶啦，除咗。是因为躁动不安之外，仲是不断寄托在英雄的年代。过去相信司徒华、李柱铭打救世人，错了啦，唔得。公民党写文件都杀住先，再嚟。学民思潮，其实我是退步紧啊！屌你，啲僆仔佢去冲，我哋俾钱佢又好，乜都好 ，OK。冇问题。但你唔系做我代表系嘛？ 我问多你几个问题，你都唔捻识答，你唔好话，你话唔好话面对我，你对住啲官点样捻答啊？去到立法会嘅时候， 我谂咁样嘅，即系 唔系我唔系唔俾机会你，但系我觉得你唔好好高骛远咯。我哋嘅 logic， 我哋嘅轨迹就话俾你听，你选下区议会先啦，见下啲居民先啦，接触下啲基层群众。人哋点样困苦先啦、 啊？咁、呢个好紧要嘅，我觉得即系 点样攞申请公屋啊？ 要接 你六表八表都分唔捻清楚啊？几多钱呢个嘅综援都搞唔捻清楚啊？ 系要嘅，要嘅，呢、个咧接接地。 人哋个街坊嚟同你讲，麻甩佬，我老婆等咗好多年都落唔到嚟，你系咪短岛派咁屌察佢啊？ 嗯、 你做乜做乜嫁个草个大陆女人啊？蝗虫啊？你帮唔捻帮佢啊？我老婆而家大咗肚啦，我好想我个细路可以变成攞香港身份证嘅，我咩可以博懵啊？你帮唔帮佢啊？屌，做下呢啲先啦、啊！我屋企漏水，解唔解决到我屋企漏水个问题啊？我觉得而家啲僆仔急功近利，永远都系一步而就，永远都呢啲嘢。 嗯， 我唯一认同黄老邪一句说话，我在呢度讲，我唔怕讲，狗毛都未捻出齐，就以为自己控制呢个世界，唔好捻同我讲呢啲嘢啦。屌、所以你问我九龙东，我唔捻出嚟，我会撑边个？我宁愿投胡志伟，投谭文豪，起码呢啲人都有 check record 啊，我都可以屌柒佢啊。是咪搞撚到雨傘運動咁撚樣，我都未同你追究你班僆仔亂鳩咁搞。應該退嘅時候唔撚退，應該升級嘅時候唔撚升級。屌呢盤仗我都未撚同你算啊，屌你老母。 知道聽足你講㗎喎，你叫佢絕食佢就絕食㗎喎。 我冇話黃之峰，我話成班僆仔都係咁啦，屌！ 咁僆仔有好多個嘅，僆仔好多個嘅。 你唔好講阿之峰哥啦，之峰哥我偶像嚟嘅，屌你！係 咪？係。咁啊，但係我 佢都冇得選，你攞佢嚟做例子做咩？ 唔係，咁佢有個黨啊嘛。咁你頭先你講阿 Oscar 咁，佢個黨嘅代表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係。你其实你就算系选立法会嘅话，冇必胜嘅把握嘅，冇人有必胜嘅把握嘅。 喂，佢唯一嘅功能就系咁嘅咋，搞到勾搭当唔捻到选嘅咋，唯一嘅功能。 但系我 吸下啲所谓素人政治吹之若慕嘅人嘅支持咯。 唔系，我觉得就咁样嘅。 其实呢个系即系跌咗落海，乜都冇啦，水泡又冇，浮台又冇捻冇。咪拿住条草都揸住先嗰啲人咯。 我觉得阿谭文豪琴日讲一样嘢咧，即系系即系值得参考嘅。即系同头先你讲嗰样嘢咧，其实系可以补足翻嘅。即系譬如你话即系比较后生嘅一代，即系嘅素人，其实可以参考嘅。即系佢讲嗰样嘢就系话你无论你个争取民主又好，即系争取呢、這个即系搞任何抗争都好，你都唔可以离开你嘅生活嘅。系咪？即系你系要由生活出发，你系环绕生活呢样嘢，其实系。咁、你话头先你讲嗰啲嘢，就系话喂，你帮唔帮？即系嗰个马佬，即系即系申请公屋。咁但系佢可能有另一半系新移民嚟嘅。咁你帮唔帮佢咧？呢啲系生活嚟噶嘛？老实讲系。即系正如其实喂，坦白讲，之前啊即系阿袁兆昌都叫我写篇文啦，去明报嗰边。咁我亦都喺度反思紧，喂，究竟即系你而家你讲本土又好，点样都好。喂，如果你讲本土，即系你又要想 exclude 呢个新移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你冇得咁样去拣 嘅，做唔捻到嘅。 因为嗰啲真系你的选民嚟嘅。 我话俾你听啦，我再重申一次我对一个移民社会嘅观点，或者一个移民国家嘅观点。我而家发觉咧，我去完杜拜之后，我发觉全世界經濟最發達嘅國家，最有文化水平嘅國家，其實係一個移民社會。 嗯， 我不斷重複，美國點解可以200年嘅立國嘅時間裏邊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 嗯， 因為佢能夠集中所有嘅精英去嗰個地方啊嘛。10%猶太人，10%愛爾蘭人，10%呢個歐洲人、亞裔人，即係唔同種族嘅人。 我去完杜拜之後，我發覺原來佢係 less than 50% 嘅人，少過一半嘅人係嚟自唔同嘅地方，中東唔同嘅地方，菲律賓又好，印度又好，即係敍利亞又好，呢個 Jordan 咩約旦又好，英文好過我哋香港人，文化水平高過我哋，女人都唔係好回教嘅咋。雖然戴住頭紗咁樣，但其實都係 open minded 嘅人嚟嘅。 唔係因為點解？ 佢係國際城市嚟噶。 因為點解咧？ 金融中心嚟 嘅。你講個地方係以移民人口為主嘅一個國家。當一個人係一個新移民嘅狀態或者 mindset 咧，搏命啊嘛， 係會搏命嘅。 即係你今日你踢我離開香港，我要走去歐洲又好，美國又好，喂，我重新嚟過。我梗系搏杀啦，我面对一个新环境，同埋如果我哋有倾向要移民嘅人，我要改变自己嘛，我要改变自己嘅生活啊嘛，呢啲人先系最搏命嘅，反而我哋而家第二、第三代嘅移民，反而好食懒飞啊，包括我在内啊，屌，我都系享受闲暇啊，屌，最好唔好捻搞我咁捻多嘢做咁样，但系你谂下我老豆嗰啲，一个礼拜翻七日。一个月放一日假，我都唔知佢点可以过到劳工法例嘅粉墙。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即系我明白一样嘢。 由朝头早起身十点几、十一点就翻工，翻到夜晚十二点，做捻到閪咁捻样。 系系，但我觉得即系讨论。 喂，呢啲咁嘅人，咪就系令到呢个社会系能够成功嘅元素咯？因为点解佢唔肯介意？我唔系右派啊。我认为佢系戆鸠嘅， 系明白，但你唔可以期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即系个所有嘅人永远都系处于一个移民状态噶嘛，即系你无论香港又好， 咁但系所以咧，我嘅结论就咁， 系 我哋要有新嘅冲击，有人同你竞争，因为人嘅本性咧都系有惰性喺度， 系 你有人新嘅人嚟冲击我哋，咁我哋自然要进步 啦。嗱，即系咁讲，嗱，即系本， 即系我一次我喺度讲过噶。Anthony， 我話我一次揾啲 human resources company 建工，大陸人嚟，乜撚都得，乜撚都得啊！真係，喂，你問佢，喂大佬，你收我萬幾蚊，你點可以香港生活啊？咁樣我冇問題，我想攞香港嘅經驗，因為香港係國際城市，因為香港係金融中心，我要學呢度嗰啲嘢，唔緊要，萬零蚊，我唔識，我會學。不過我同事反對，因為我啲同事話：我屌，你講普通話，我點搞啊，大哥？ 嗱，我知，但我覺得就我都要承認一個現實嘅，就我哋即係一個社會一個地方咧，唔可以永遠係一個即係處於移民為主嘅狀態嚟嘅。你無論香港好，新加坡都好，即係我哋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移民嘅一代咧就開始退居幕後，即係或者慢慢退休。但係咧新一代咧，其實佢哋香即係佢喺本土出身，佢哋又會有啲本土嘅訴求嘅。其實係咁呢個此其一啦。咁但係 我唔會否定，我唔會否定本土嘅訴求。老实讲，我老豆都喺香港出世，我喺香港出世，我点会否定香港嘅诉求 啊？咁但系香港最尖锐嘅问题就 系 话， 唔系我最咧最诡调嘅问题就系，而家反对新移民最激烈嘅人，其实自己都系新移民啊嘛。梁天琦如是，四眼哥哥如是。我真系，你知唔知我笑到碌底嘅？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喂，我真系觉得佢哋呢啲黑色幽默嚟嘅， 唔系你 老尾，嗱你阿妈，你阿妈梁天琦，你老母，你老豆，喂揾唔到个香港女嫁娶，所以揾咗你老母，佢唔知喺边个地方啦，内地嗰啲啦，跟住你又喺个内地出生，你而家最反对啲新移民， 唔系呢个呢个， 我嗰阵时候讲咗个例子。我嗰阵时候睇一套戏咧，我睇好多次就《铁达尼号》，唔系睇个爱情故事，唔系讲呢个莱温斯基同埋李安纳度嘅问题。我睇一幕，我最感人就系当《铁达尼号》就嚟沉嘅时候，大家跳上个救生艇嘅时候，有一条友踢嗰条友落船。你踢嗰条友落船，因为我上咗呢个船，你上嚟我嘅船会沉啊嘛！呢个系人最恶劣嘅一面，最魔鬼嘅一面嚟噶嘛！香港人就系咁啦。你老豆唔系真系香港人啊？你阿爷系咪香港人？我阿爷就系啦。 都唔肯系啊，佢都系大陆走落嚟嘅咋。我哋有每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嘅权利，点解佢唔得咧？ 嗱， 喂，当然我觉得叫 balance， 就系话我哋社会能唔能够承担得到？但其实所有问题都系阶级问题嚟噶嘛？ 系，嗱，土伯 都系左交嘅问题嚟噶嘛？ 即系当辩论咁去讲啦。 系， 我觉得就我觉得香港人就同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或者本土诉求同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唔系话咁大冲突，即系我谂认识个问题咧，最关键嗰一点就系觉得，就系话香港人，尤其我哋即系八九十后呢一代咧，系觉得唔公道啊！即系唔公道嗰样嘢就系话，即系你帮人唔紧要，即系香港人从来都好愿意帮人嘅，即系尤其你大陆啊，你过有咩水灾又好，天灾又好，全部好愿意帮。但问题就系话，香港政府、特区政府、中央对香港人系唔公道啊！即 例如咧， 例如就系话，我哋香港都冇自己完整嘅一个，即系叫做系人口政策。即系你本土香港人嗰个叫做系社会福利啊，你都未搞掂好嘅时候，即系你系冇多余嘅能力去照顾人。这个我觉得系主流，即系最多人去买咗嘢。嗱，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嘅话，点解九十后咁多人即系会觉得冇希望，即系跳楼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个问题系好尖锐嘅，因为其实你唔好话乜嘢嗱，如果你话排外一样嘢，你真系当嗰个 solution 嗰样嘢，当然唔 work 啦。因为如果你排外嘅话，香港人系唔会因为排外而会生仔去填补呢一个嗰个人口空隙噶嘛。即系如果真真正正系要本土嘅话，我觉得香港人系要生仔噶，同埋你系唔可以隔， 我唔想生啊！我喺火烧埋细桥， 呢 个 就系问题咯。 喂！我啲三个细路，我搭嗰啲人一定系反叛噶啦。 系 你老尾， 系 搞捻咗梁天琦啊、黄台养咗出嚟，你碾捻死佢好啊，定系还是系截佢水喉？ 唔系咁，你唔系即系，我觉得你个太消极啦。即系 that's why 你唔生我生啊嘛。 系啊，我唔将我自己嘅希望寄托喺我下一代度，我寄托依然寄托喺我自己。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将即系 我老豆一代人系港珠。喺前途谈判嘅时候唔捻敢出声，错、 嗯， 但我亦都唔敢生咗下一代出嚟， 系 就系制造呢一个本土派出嚟。 唔系我知啊，但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你我当嗰啲本土派系啱嘅，系相信血缘论、相信民族论嘅话，系应该争取自己生仔嘅，即系你生仔系一个抗争嚟嘅，甚至乎系 咁，所以黄台有冇伟哥？ 你如果咁系可能就系正因为你要买伟哥，唔系你正正就系因为你自己相信呢样嘢，你应该生仔啊嘛，你应该要港女优先，唔系港女嘅唔娶，系要咁样嘅。但系呢样嘢系咪行得通先？你问真心问自己行唔得通？ 唔系，所以我觉得嗰啲唔系族群嘅问题。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样嘢都要推， 系阶级嘅问题。呢个系我哋左交一路都相信。 咁当然系啦。 喂。我哋以前唔会因为冇地方住感到好烦恼。我以前唔会諗下我读唔到书感到好烦恼。医疗嘅问题、退休嘅问题。所以我 from day one to 今日我依然系一个左交，就是我相信呢个社会人系向善嘅，又摇篮到坟墓系冇问题嘅。如果我搵到十万蚊嘅时候，你叫我交四万蚊税 ,OK 啦。我能够令到呢度世界嘅人感觉到更加幸福嘅，有乜捻嘢问题咧？ 系， 喂，我生存多几多年啫？嗱，我今年啱啱五十，屌你， 系 就嚟大寿，扑街。 系，我知， 最多咪顶到，嗱，我又饮酒去食烟，最多咪顶到差唔多都系十五年。 唔系因为土白，即系嗱个细啊， 你分享我财富，屌我又冇细路，唉，你分享到够啦， 但 系个世 代挑战唔同噶嘛。世代挑战真系唔同咗噶，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嗱， 你咪挑战老共咯。 嗱我嗱我好高兴，即系公民党咧，佢哋即系提出本土嘅本土主义，同时咧，佢都讲一样嘢就要啊，梁家杰讲啊嘛，佢讲一样嘢叫希望政治啊嘛。喂，我觉得系香港系要有系时候要有一套咧。完整嘅一个叫做系人口政策、生育政策，一个人口自给自足嘅政策。就算喂你而家你系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啊，你 0.8 啊，即系嗰个生育率系，你都净系计即系 0.8 点计出嚟啊？ 0.8 你咪即系你讲翻嗰个replacement rate 咯，即系其实嗰个人口 replacement rate 咯，即系你而家你有下一代啊，即系其实嗰、那个 即系嗰个出生率啊嘛，系咁低啊。 即系有一对嘅人结婚就0.8嘅细路啫，只系。 嗱，你会见到而家咧，即系好简单嘅，你啲新闻出咗嚟，哇，或者狗啊，即系俾车撞死啊，哇，即系悲天悯人咧，呃拉呃到咧，即系通度通喂通，即系即系呃得好犀利嘅。喂，但系喂，如果你有条友死咗嘅话，即系一个僆仔死咗，喂，冇咁呃拉嘅，因为冇咁代入嘅。 唔系我嘅感觉系咁啫，即系我养咗猫20几30年啦，1992、93年养，而家都23、4年，喂，养猫去养人。喂，而家啲僆仔搞到咁，咁点搞啊？ 唔系，但系咁讲啊，即系你可以，你咁样系向现实屈服啊嘛。 我不嬲都系要向现实屈服噶，屌！如果我唔向现实屈服，我出嚟选咗啦。 咁你咪冇抗争精神咯？ 冇啊！我50岁人做咩咁样要抗争精神啊？屌！ 即系你如果你觉得呢个制度系唔 work 嘅，我生个仔出嚟咧。 喂，我而家变咗右派嘅，你唔好叫我左交大王啊！ 唔系，即系我咁样讲啦，即系我 believe， 我系相信咧，如果越嚟越相信咧，系靠我自己嘅努力咧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噶，系嘛？我唔相信呢个集体噶啦，已经开始，屌我由呢个学生运动嘅时候，相信即系集体嘅努力啊，能够改变嘅世界，我已经开始越嚟越有。 唔系你唔相信集体都可以相信家庭噶嘛？系咪？ 我唔会相信家庭嘅，屌！ 屌你！ 我相信有多啲女 人。你真系，你仲俾仲亏你呃到咁多女人票啊！真系，唉，呢啲完全系一个误会嚟嘅，大佬。 唔系因为女人仲有对我有啲少少期望。 唔系，即系我咧咁样嘅，即系我同你最大唔同之处咧，就觉得我相信一个人生仔咧，嗰个仔系你自己，你有责任教佢，亦都应该。唔系向呢一个制度完全屈服嘅，即系如果你觉得 我唯一咧有一个 生仔系一个制度嘅一个失败品嘅话咧，即系我觉得连你自己都放弃咗希望咯。 我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候咧有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嘅。 系、哎，我知道，我听过。 讲咩啊？ 你就话即系如果你生咗仔嘅话，你就觉得自己冇希望，你将个希望系俾晒嘅下一代啊嘛，系咪？ Exactly.我依然对自己有希望嘅时候，我就唔需要寄托啊。 咁呢个世界有一样嘢，而家呢个电，即系你一个新时代一样嘢叫双核心啊嘛，啱啱啊？喂，你自己系有一个希望，系一个核心之余，你都可以俾一个核心嘅希望，系俾你个仔啊嘛。 喂， 而家唔止双核心啊，去到四核心啊，八核心都有噶啦。 我而家喺度谂，调翻转头谂，好彩我冇生嘅。 唉， 屌你老尾，我条僆仔咁卵顽皮。跟住搞撚咗变咗黄台样咁喺度掟石，咁我保释佢定唔保释佢好啊？我撑佢定唔撑佢好啊？大佬， 唔系我都咁样讲， 即系佢支持本土派喺度族群歧视，我撑唔撑佢好啊？佢一定反我噶啦。 唔系我 以我嘅基因嘅人，一定系对自己现状系不满嘅人嚟啦。 唔系人要有希望嘅。我觉得咁样讲，即系你唔可以即系。 咁我送咗俾你顶啊！一系叫阿 B 同你讲阿癫下癫下喺度沟女啊！吓，一系送咗俾 Watcher 啊！咁你点样搞啊？你一系叫唔系我梗系希望嘅，你做下好好地读书，做下学联秘书长啊，领导香港嘅群众，即系争取，即系唔单止系香港民主、中国民主，屌你咪全捻部落空 啊！ 咁我咪好捻失落。 唔系因为咁讲啊，即系你如果你问到尾咧，即系所谓本土主义，尤其系以种族，即系以种族为核心嘅本土主义咧，你系解决唔到香港嘅问题噶，因为你香港嗰个种族血缘。即系嗰个人口系唔可以 replace 到啊嘛，系唔可以 self sufficient 啊嘛，呢个系死路一条啊嘛。尤其我哋要答嗰个问题就系话，一个全民退保嘅问题嘅时候，你冇一个合理嘅一个叫做出生率嘅话，呢个系死路一条嚟噶嘛，系咪？咁所以你系一定要一套即系完整嘅生育政策同埋人口政策噶。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本土主义嘅一个实行嘅方法嚟噶，其实系。 所以。我最后在第二节结束之前的结论就是无论民主党、公民党、工党都没有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究竟如果我解决了民主的问题之后，我们未来的生活是怎样？ 是 我们要一个什么的理想社会呢？是不 是？ 而这个先是从事政治的人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只是抗共的问题，不是只是族群的问 题。是 的。这个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是。 呢个系先系最关键嘅问题。 唔系你都要认识你社会，认识即系有 macro 嘅一个 vision 嘅时候，同时间你都有 micro 嘅一个理解嘅，我觉得系微观嘅理解嘅。对于社会系 喺无论欧盟嘅社会、美国嘅社会，咪就系讨论紧呢啲问题咯。 嗯， 我意识唔睇应该系点啊？ 嗯， 我希望呢个社会，我相信人系能够系过美好嘅生活。是建基于一个竞争的环境啦，定系还是系我觉得有啲人能力低少少，我哋系需要再分配啦，俾一啲公平嘅机会佢咧，定系点咧？ 嗯， 其实呢啲先系核心嘅价值问题 咯， 即系孔子同埋墨子啊嘛，我唔记得咗啦。 嗯， 孟子同墨子讲人之初性本善，因为我觉得冇问题嘅，你差少少，我俾機會你，你努力，我哋大家能夠改善生活，定係還是我覺得資本主義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大家要靠大家嘅競爭先能夠改變嘅，問大家啦。 嗯， 但我覺得鳩毛未出齊嘅人睇答唔到呢啲問題噶嘛？屌你真係， 你又真係，你又歧視年輕啦，真係。 我唔係歧視年輕啊，我真係覺得未夠班，真係未夠班嘅大佬。 嗱，頭先阿 Peter 咧就 PM 我 ，Peter 講咩啊？ 就 comment 就係話咧，嗱，即係嗱，佢話如果數人政治喺立法會選舉沒有吸票力嘅話，點解梁天琦可以攞86万多票咧？ 癲咯呢個社會 啊！點解即係黃潤達當年差點便贏了咧？話呢、這個喂刺痛你嘅最痛處、 啊，唔係啊？阿Peter 講出個問題嘅核心 係 呢個社會有病， 嗯。 你唔会系寄托个希望喺一个 clean sheet 嗰度咁啊？唔系 SHIT 嘅 sheet 啊，系一张白纸一张嚟身上边。 啊，系咯，你头先讲个碌碌好奇怪，屎啊点会干净咧？ 系咪啊？一张白纸一张嘅人，你寄托喺佢身上边，我冇 check record， 你拣佢，你谂下，长实和和。会唔会揾个完全冇经验嘅人嚟做 CEO 啊？阿哥，你领动我哋，带领我哋，一个可能，就系因为完全冇希望，完全冇希望，求捻期啦，边个都得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病态啊嘛。我而家话俾佢大家听个问题，大家好唔开心，唔紧要，我只系讲我自己真心嘅说话，就话俾大家听。你当你揀素人政治嘅时候，你系堕入嗰个幻象里面啦。呢、這个幻象就俾大家听，我不断寄托紧英雄啦。你啲英雄究竟系咪英雄？大家系唔知噶。你寄托个梁家杰啦，余若薇啦，有咩 carry 到出嚟啊？阿哥，你寄托过呢一个嘅？唔敢讲啦呢句，万一以为我踩啲僆仔，有乜嘢寄托咗出嚟啊？司徒华、李柱明够劲啦啩？一个社运老鬼，一个专业人士，一个香港嘅 model， 乜谂都冇啦。 土伯， 靠自己啦。 土伯，你太消极啦。不过我 唔系消极啊， 靠自己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 民主运动话俾大家听，最重要嘅关键就系、你唔好将自己嘅希望寄托任何人身上。因为你相信英雄的年代，你相信最后的结果就变成希特拉、毛泽东、墨索里尼，风水佬呃你10年8年，我今天讲给你听的是真话来的，正如你当年寄托我一样，想着我们学联的嘛，是吧，大学生的嘛，领导群众的嘛，都不好信的。终有一日会是呃鸠你的。 但去冯伟光嗰阵时咪学联咯， 学联会长添啦，港大会长啦，好捻劲噶。我哋听佢讲噶，扑街屌。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